个半的签有到，很快的。嗯，第一个签是上一期果断的那个专题节目，我们说错数字了啊， 嗯、 所以刊物一下。 嗯， 理论上应该是第七期而不是第六期。 对， 当然我们很快就发现了这个错误。 对，因为之前有一期是因为我标题起的太长了， 导致你忽略掉它了。 对对对对对， 反正果断是第七期的嘉宾。我们之前也发现了这个错误，但是为了保证那个声音的原汁原味，对吧？ 嗯、 不想打补丁、 嗯， 所以还是保留着了。嗯， 反正我们就是虚心认错，坚决不改。 虚心认错，从来不改。第二个问题其实也不是道歉，因为我陆陆续续也接到过各种途径，有很多朋友向我们吐槽说，你们找的那些参考链接虽然挺好，但是很多都要翻墙，打也打不开。 嗯，而且你现在你看那个国家规定不能翻墙。 说的好像国家以前允许翻墙。嗯，关于这部分我的观点一直是这样，就是我也不是想装逼。 嗯， 比如说你看我们如果有些分享以前要分享一些什么样的文件的时候，我也不会把它放到 Dropbox、 嗯、 给你一个链接，对吧？我都是放到百度网盘上面、 嗯、 也是为了方便大家。但是对于文章这部分的话，我一直觉得就是很多所谓的设计文章或者干货什么的，在翻译之后呢，多少是会有一些 走样 的。包括我自己去翻译一些文章的时候，也是经常会夹带一些私货的。李阳以前也鄙视过这种的。而且我觉得对于很多东西来说，把原文贴出来，一方面是给作者更多的尊重，另外一方面呢， 嗯、 也是让作者有一个更新内容，然后你能够获悉更新内容的机会。 嗯， 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以前博客上面贴了一个关于 Photoshop 增加它的那个圆角功能的这样的一个插件， 嗯、 因为在以前早一些的那些 Photoshop 基本上是不自带这个功能的嘛。 是， 然后这个插件我也是为了方便大家在我博文的时候，博文贴出来的时候呢，我也顺便把这个插件上升到百度网盘了。 嗯， 尽管原文链接我也留着，但是呢，很多人肯定第一习惯是顺着你的网盘就直接下载回来。 对， 但作为我个人，我也不可能每年去更新这个插件，对吧？ 对。 那后来作者有更新这些东西的时候，如果你不去翻原文的话，只盯着我那篇文章去下载的话，很有可能下载是旧版本，然后已经不能用了，怎么样的，对吧？ 对。 所以这种设计文章，我只能尽我所能吧，就如果能国内已经有翻译的话，我同时也会尽量贴出来。 嗯， 但如果有一些比较好的文章呢，我觉得哪怕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因为我的英文还不足以支撑我去很无障碍的读所有的东西，但是很多内容哪怕你去浏览个标题，对吧，然后你去看一看作者原来写这篇文章时候的排版的方式啊，插图的这种样式啊，这种你就发现其实这个跟翻译其实很不一样。而且呢，就是你哪怕你的不管你的英文水平怎么样，总会是有一些收获的。 嗯，对，刚才有说嘛，现在虽然国家规定不准翻墙，对吧，但是国家还规定解放之后不准成精呢，对吧。 我们节目越来越反动，不能 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知识水平，我们没有办法去非常既能保持原汁原味，又能保证通顺通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把某些英文文章的这些原文去帮你非常好的去用我们的母语去展现到你面前，对吧，我们做不到。 嗯，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可能会弄巧成拙的这样一件事情。 嗯， 还不如说大家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我把原文贴给你。当然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也会去表述一些我们对此的一些看法，我们的一些观点，我们对此的一些理解，但是最好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说去看一下最初那个原汁原味的他到底是怎么去讲的。有可能我们理解有误，有可能我们的想法是错的，对吧，也不要被我们带到坑里面去。 嗯， 大家都要留有各自的这样的一个自己的观点在里面。 说句实话，你完全不翻墙其实日子也挺难过的。 对啊。 嗯， 对于像做我们 这 行的人来说，我真的想象不到没有 墙的日子是怎么过，对吧， 就没有翻墙的那个工具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嗯，我事实上我觉得现在情况就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应该好很多。 怎么说啊， 因为我以前哪怕是在 IT 这个圈子里面， 嗯， 你会发现哎，这个很多人会群里面问啊，怎么翻墙啊，你用什么翻墙。现在我们也同样会问怎么翻墙，用什么软件翻墙，用什么服务，但是好像完全不知道怎么翻墙的人我觉得现在少很多了。 嗯， 只不过就是有些人可能碰到说，哎呀，我用的那个软件比较复杂，我现在不高兴翻等等，然后就是有一些抱怨，但是我已经，反正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完全不会翻墙的人，哪怕是一些可能我们传统意义上会觉得应该对于这种 IT 技术不太熟的那些群体， 嗯， 比如说年纪比较轻的同学，然后或者说那个对电脑也不太熟的那些同学，但 我觉得这也 已经慢慢被培养出这种感觉， 这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一些流行文化的关系， 嗯， 因为有很多人我有接触到，有很多人他们需要翻墙去 YouTube 去看一些， 嗯， 比如说他们的一些偶像的一些， 嗯， 一些 包括还有人要上 Instagram 嘛， 对 吧， 对对 对 对， 嗯，确实这会不会也是国家加强这个管制的一个原因呢，啊，因为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慢慢的了解到了这样的一个方式方法， 管得住吗？说是到一个半天，好像蛮长时间了啊。 我受到了深深的吐槽。其实今天的主题，我是比较喜欢这类型的节目的，但是说实话，今天，可能准备的并不像之前那么充分。但不管怎么说，我是比较觉得这种考据类型的这种节目会比较好玩一点，因为每次是这样的，就是很多事情我并不属于一个什么事情都会刨根问底的人，所以很多事情我其实一开始以前也是有点不明就里的。当我花了点时间去准备去搜的时候，我会发现原来这个事情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然后它有一些很有乐趣的那种观感，然后这些内容也许我并不会很久之后还记得住，但是在探寻这个真理的这个过程，而且我觉得是蛮好玩的，反正 对，所以我们本期又带来了那个安妮家国家地理杂志的那个增刊节目， 增刊。但总之我们今天就要讲了一些关于设计啊，关于UI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术语的由来， 对，在就是我们这个不长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的历史里面去挖坟，去考怎么说去挖一些已经积了一些灰尘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出来。 既然是挖坟， 手套戴好。 既然是挖坟，那肯定要说一些上古时代的东西，对吧？我印象当中，以前在做 Windows 桌面主题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想嘛，就一套桌面主题，它会包含了 Windows 所有标准的空间都在里面， 对 吧？什么滚动条啊，什么按钮啊，等等的各种之类，对吧？ 对。 那其实，在那个时候，因为那种软件肯定都是英文的嘛，所以我还算是比较早接触了所有这些控件它英文应该叫什么的，而且呢对于一些做前端的同学来讲，他在 HTML 里面所有这些控件它的定义都是按照这样的一套标准下来， 是， 所以说我们在中文网页里面经常有的最常见的两种控件嘛， 对， 一种叫单选框，一种叫多选框，复选框的啊，好像复选框好听一点，反正很简单，就是单选框就是圆的嘛，对吧？它只能在一组里面选一个。然后复选框 通常来说是个方块。 通常说是个方块。这组圆圈跟方块的控件它是怎么来的呢？我去查了一下，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还比较还挺好玩的，就这些东西的历史都比我想象的要远古一些。 能不能快点讲呀？ 其实 checkbox 我好像没有查到什么特别深的含义，因为它名字复选框的英文 checkbox 嘛，它 check 就是打勾嘛，对吧？ 对 ，box 就是一个方块嘛，它相对来说比较直白的，就是一个 就你可以想象在美国人民去投票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有两个总统名字，一个是林肯，一个是谁，然后啪打个勾，左边打个勾，右边打个勾，对吧？就这个东西可能相对来讲没有什么悬念，但是 他名字都很直白， 对 吧？ 对，但是radio button， 嗯， 单选框的英文是叫 radio button， 我以前一直就在想为什么叫 radio button， 是 我当时的一个我当时就是心里默念的一种感觉是好像说大家想象一下 Windows XP 时代那个单选框选中之后它是里面是那个绿油油的那个东西嘛，然后又是外面是个圆圈，会不会这个造型跟以前无线电上面那个无线电不是 radio 嘛，无线电现在不是有播那个调频的嘛，我现在想是不是因为这样，但是以前我也没有深究，老实说，后来呢，也是为了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哎，好像其实准备这期节目也很长时间了吧？因为这个课题在我们那个题库里面放了很久了。我后来才知道，就是 radio button 它并不是来自于说什么旋钮啊什么的，而是在很古老很古老的那个无线电，就是汽车用的那个 radio， 就是无线电的那个时代，它有一组按钮呢，就是说在整个一组按钮里面只有一个东西能够被同时被按下，大家可以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开过老式汽车也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小时候录音机还是叫那个叫 那个你用过 放磁带的那种， 用过 Walkman， 哎对对对， 用过 Walkman 肯定是有这样的经历的， 对， 对， 它除了那个播放跟暂停是能够同时按下的，剩下的那些按钮就是播放跟停止跟前进跟后退都是同时只按下一个。 你说错了。 嗯，还有什么？ 播放暂停可以同时按下，然后播放跟录音也可以同时按下。 啊，对， 播放跟其他的是互斥的。 但反正就是这样的意思。早期的汽车上面的那些按键呢，可能也是类似于这样的。 对， 你比如说你可以去挑选不同的频道啊，挑选什么， 嗯， 所以这个就是radio button 的它的一个由来。 然后我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想象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啊，为什么会叫 radio button？ 我是在想会不会是因为以前比如说硅谷的这些工程师们，他们同时是那个嬉皮士时代 啊， 对吧？就说这群人他们既是一个科技圈子的，又是一个又是一个这种就是 崇尚这种自由 啊， 开放这种， 对 对 对， 对， 对，然后跟音乐也有所关系的，所以他们会去把这个音箱播放器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去把它引申到那个界面当中来。 不过确实我今天还在看那个谁写的那个腾讯传，它里面其实反复在也不是反复就一直在说确实硅谷那帮人就是嬉皮士文化的一种延伸嘛， 是 吧？ 为什么会有这群人， 嗯，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去做事情，就是遵循着嬉皮士的精神嘛。 嗯，还有一个词其实是亮提醒我的，就是单选框它全名英文叫 radio button 嘛，那其实 button 这个词可能对我来说也已经有点已经深入骨髓了，就是 对我们来说 button 就是按钮， button 就是按钮， 但其实 button 还有另外一个常用的意思嘛， 对对对，就这我们也去查了一下，发现这也挺有意思的，这个词其实它的中文也翻译也挺有意思的，原来意思也挺有意思的， 是 它最早其实是来自于一个法语词汇嘛，对吧？它指的就是你的纽扣，然后是那种但是呢它同时又可以按下的那种意思，但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再深究下去，就是说最早的按钮比如说它是那种是要你按压式的呢，还是说开个缝然后插进去那种，我不太清楚，但反正就是这个词确实它是已经要到古法语的这种追溯到这个程度了，对吧？然后它的中文其实按钮还真的挺形象的，对不对？就是既有按 press 这个动作，又有那个纽扣的纽这个词，所以我觉得这个翻译还是挺巧的，不知道中文是谁翻出来的。 哎，对啊， 我觉得相比起搜这种英文材料，我觉得中文这些东西怎么翻译就 更复杂一些。 基本上你现在在一个就是通常的一个互联网环境里面很难找到。 嗯，对，说到这就不得不吐槽 Wikipedia 跟百度百科这种的差别，对不对？ 嗯， 确实 Wikipedia 上面的东西会更全一点。 你先别说它到底全不权威，对吧？ 嗯， 但至少 有很多人真的在去 哎，对， 做的 会维护它、 嗯， 然后会不断的去给它的相关的词条更新内容。 对， 然后 你会发现，因为百度百科，你去看它的首页，你去看它的内容，会发现会有非常强的运营成分在。 嗯， 很多内容，其实并不是出于个人兴趣爱好啊，或者说什么样的目的来自发产生的啊，确实是有人在背后再去推这个事情， 嗯， 包括百度公司内部，包括跟利益相关方的那些人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在维基百科上面， 嗯， 你能发现，来自五湖四海的形形色色的各种各行各业的牛人自发的再去做这件事情。 是，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挺不容易的。所以每年 Wikipedia 那个创始人都会，在维基百科的网站上，包括发邮件会说我们又没钱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又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组织，每年维护成本要多少多少高，我们又要捐款了。你以前给我们捐过多少美元，现在今年我们又要开始捐了，你能不能帮我们再捐一点，对不对？然后虽然我不太喜欢这种感受，就是每年就像讨债一样的，但我觉得它给我每年带来的正向的这种帮助确实是非常大的，所以我还是每次都会象征性捐一点。 像 Wiki 这种怎么去解释它？众包方式吗？反正就是并没有一个说传统意义上比如说这种大部头的著作，它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去牵头，然后去这个机构去找相关的人一起来编撰啊，没有。现在有太多的东西它不会采用这样的方式，而是采用一个自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同样的，刚才说到 Wiki， 我就想到另外一个东西，我最近很感兴趣的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是一个以这样的一个群众一起发力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创作的一个文学作品，它其实是一个网站，叫 SCP 基金会。 哦，我好像上次你跟少云说过的是吗？ 有说过吗？很好玩，很好玩。 是吗？ 对对对， 我这个不说。 这边稍微念一下那个，就是维基百科上面对于 SCP 基金会的一个定义嘛。 嗯， 就 SCP 基金会。它是一个记载了大量关于各种各样超自然现象的个体的这种事件的这种系列作品。 嗯， 它把它就是记它的那个就是技术方式，就像是那种你说就一本正经的假正经的去把它、 嗯、 去把它假装成那种就是真实的那种档案形式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文字。 嗯， 然后里面描写的各式各样的不可名状的。没有办法让你去用文字去用语言去表述的这些东西。 嗯，好，我们好像有点那个偏得厉害吧。 那再说回那个 button 嘛，对吧？ 嗯， 刚姐姐说了 button 是源自于古法语的嘛。 嗯， 然后那我当时也好奇在网上搜了一下， 嗯， 就发现哎，原来在那个就是英文里面它就是指代人的肚脐眼。 嗯， 是叫什么来着 ？Belly button。 Belly button、 嗯。 对，所以当时我也跟姐姐开玩笑说，哎，是不是因为以英文为母语的这样的人，他们很多的他们的肚脐眼是凸起来的？ 这个呢，其实我最近还那个，因为我们家小朋友有那个嘛， 嗯、 他其实跟你，就是切完肚脐之后收口的方式是有关系的。 嗯。 就是说你到底是凹下去还是、那个、 你的肚脐长什么样子其实是护士 对 决定的 护士决定有可能比如说真的是西方国家他们的处理方式跟我们这边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他们也不一定说凸起但至少不像我们都是以崇尚要凹进去会比较好、 嗯、 怎么样 是、 嗯、还真的有可能做过不管是移动开发还是桌面开发这种设计的朋友，肯定会有一个词也很熟嘛 ，Toast。 你做过安卓的话，你肯定 啊，对安卓的话更甚了 ，Toast。 这个词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玩的，就是至少在我们公司这边， 嗯， 好像没有一个好用的中文名来替代它， 嗯， 对吧？ 对。 然后我也没有办法直接说这是吐司，对吧？今天我有个需求，吐司上的文案改一改，那这个也很奇怪，对不对？所以就是，尤其你要想象，就比如说以前我在惠普的时候，大家语境当中用很多英文是很正常的，但是在百度这样的地方，基本上包括人名，对吧？能用中文的都用中文了， 嗯， 但是 Toast 好像。反正我是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中文翻译， 对， 系统的语境下面没有一个很好的翻译， 嗯， 但事实上它的本意，英文这个单词的本意其实也很明显嘛，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比喻，我觉得， 对， 不知道这个它是谁想出来的，还挺形象的， 哎， 因为 Toast 它的一个详细的定义就是说它不是模式化的，并不会阻拦你所有的操作， 嗯， 同时呢，它又隔一段时间会。自动消失， 而且它的 出现是比如说是滑入的，对吧？或者其他方式呈现出来的。 另外我觉得就是说以它的展现形式，以它的承载内容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看， 嗯， Toast 它跟普通的其他类型的这种通知， 嗯， 它最大的不同就是简单，它在上面只能显示简单内容， 嗯， 那个 Toast 也是啊，简单， 你觉得很，为什么觉得那个 toast 简单呢？ 就是一小片切片面包嘛。 啊，也是， 对不对？ 不承载什么乱七八糟的各种夹心啊什么的。 是啊，是啊， 嗯， 足够简单。 但是这其实也是我觉得也体现了一个比较好玩的事情。 嗯， 就是说 toast 它的烤面包机的机器叫 toast 嘛，对吧？但是 toast 跟吐司这些词对我来说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从小就知道的。 对， 比如说这种切片面包， 我们小时候吃泡面嘛， 对，就哪怕我长大了以后开始吃面包了，也知道大家管这面包叫吐司，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叫吐司， 嗯， 对吧？后来才知道，就是因为那个烤面叫 toast 嘛，对吧， 嗯？我小时候还以为那个，因为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看到吐司这两个字是怎么写的， 啊， 我觉得是不是跟蜘蛛有关，啊？ 是蜘蛛网生成的一些东西， 哎， 然后发酵出来变成面包， 对对对对， 而且它正好口感也比较丝滑， 哎， 对吧？反正我想说的就是。对于欧美人来说，吐司机这肯定是每家每户都有的， 嗯， 对吧？基本上像我们这边的 热水，像我们家电饭煲， 对对对，说的很好，就是一个人都有的这种东西。但是在不同文化下面 ，toast 你要一下子联想到是那个东西，我还觉得还并不是那么容易。 嗯， 就好像你说什么？ 不，我就想说，我想举个例子，打比方说以后。有一个以中文语境为开发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出来了，然后里面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功能需要去旋转的，那我们可能就会把它命名成淘米。 你好冷啊！这方面其实例子也很多嘛。以前好像有一篇文章专门转述过一些图标引力的一些错误。那个文章反正也很老很老了。然后它里面有些例子，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比如说，他说最早的时候，微软还是 IBM 出了一款邮件的那种应用， 嗯， 它的那个应用图标就是一个非常美式的那种邮箱， 嗯， 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下面是一根杆子， 嗯， 然后上面呢是一个截面，是一个截面像一个隧道一样的这种， 嗯， 然后在边上呢有一个摇杆，摇一下就可以，就把那个门给拉出来，然后里面的。邮件你就可以拿走了，对吧？ 对， 他的那个 mailbox 的这种形象，就是他的那个软件所用的那个桌面图标。 嗯， 他就提到说，这个东西可能你看过美国电影，肯定也知道这个就是邮箱的。 嗯， 但是，假如你现在来了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美国文化的人， 嗯， 的一个其他国家的人， 嗯， 可能看到这个东西懵逼了一个，就比如说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我们的邮筒根本就不长这样，对吧？ 哎，对呀，啊。 每家每户门口的那个东西也完全不讲这样。 是呀，他们的邮筒红的，我们的邮筒绿的。 嗯，除了颜色之外，最主要可能还体现了一些大家的信任嘛，对吧？ 嗯， 你像美国那邮筒，它又不上锁。 嗯， 那中国的这种东西，基本上所有的那个我们家自己那个收邮件的那个地方都那个邮箱都是有锁的嘛。 我们没有邮箱，我们只有牛奶箱。 经过我们一番查证，对吧？我们发现 toast 这个东西，它其实英语里面为什么叫 toast 呢？其实是来自于一个拉丁语的一个词，怎么念？ 我连英文我都念不出来，然后连拉丁文，瞎弄。不要这样， 哥们，你拼一下好了。 拼我肯定会满足大家的。这个拉丁语的发音我们就跳过吧，反正那个拼写是 T O R R E R E。 嗯， 其实我觉得跟 toast 那个拼写好不一样。Anyway， 这种词的词源啊，它的变化什么这种事情我们也搞不懂， 对 不 对？ 对 对，反正知道这个词在拉丁语里面，它就是去考一考的意思嘛。 嗯，对，挺好玩的。然后你会发现这些词成型于什么1400几年，都好厉害，我觉得。啊，不知不觉本期那个什么安妮维地理杂志，现在变成了安妮维那个各种按钮考证杂志了。说完前面几个 button， 然后最新加入肯德基豪华套餐的那个什么 spin button， 对吧？ 嗯， 这也是一个 spin button， 其实是也蛮常见的。 对对对，尤其是对于我们这种死美工，对吧？spin button 就是大家想象一下，就是左边是一个像单行文本输入框一样的， 对， 里面有一个数字，然后右边呢是两个箭头，一上一下，对吧？你要调整参数，比如说阴影是往上一点、往下一点啊，或者 3ds max 里面可能。往上拉还是往下拉等等的，这样一些调整数值类型参数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对， 然后它的那个名字呢，我觉得，我们也是属于没有查到它正式的那种， 尝试去考证了一下，但是也找不到一个确切的这样的一个源头。 因为它另外一种叫法也叫 spinner， 对吧？ 对， 然后 spinner 它其实就是 spin， 它就是一个自转的这种意思。然后spinner 就是一个转盘一样的这种东西。 对， 可能就是这个转盘你可以通过这个上下转然后来调整它上面的那个数值。 对， 可 能你就需要发挥一些想象力， 嗯， 可能是因为以前的技术限制它没有办法做到一个真正的在转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所以这样延伸过来去想一下的话，你在 iOS 上面也经常会用到一个空间叫 scroll wheel， 其实那个字 scroll wheel。 嗯， 其实可能更接近原先那个 spin button 的那个 spinner 的这个含义，对吧？ 是有一点啊。我属于那种比较容易想当然的人，对吧？ 嗯， 所以在这个空间我们刚刚去查了一下 spinner 这个意思之前，我个人以前一直的理解是把它跟老虎机给挂钩了。因为 杰杰以前经常就说 玩老虎机是吗？ 哎，你懂的。 这种游戏我还真玩过，然后还帮人做过的。然后他的那个你去玩的话，你会发现它里面那个玩老虎机要去最后去拉一下这个动作，它就叫做动词，就是 spin 嘛，对吧？然后那个老虎机大家想象一下嘛，就是右边那个有个控制杆可以上下动的，然后左边的可能是一排各种各样的图案，然后是横列的，对吧？然后这个形制跟 spin box 有点像，所以我会觉得好像这个是来源之一。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说 scroll bar。 好，那 spin button 说完，比较强烈建议说，那 spin button 说完了，肯定要说那个滚动条嘛，对吧？ 对，它是一个更常见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对对对， 只要是存在于就是说，哎，界面的内容它是超出屏幕了，它就会出现 scroll bar 这样一个东西。然后说起 scroll bar， 就让人不得不联想起， 对对， 一个著名的游戏，对吧？ 老 头滚动条。 你看，地方都已经声音都变掉了，对吧？这个给可能跟对游戏不太，说实话，其实我也不算特别熟，因为这游戏我只是浅尝即止而已。 说实话，这个游戏我都没玩过。 你还没玩过，那我比较好一点。这个游戏它的正式名字呢，英文名字叫《The Elder Scrolls》，然后 Elder 就是年长的意思嘛，可以这么翻译，对吧？然后 Scrolls 就是就它本来含义是那个卷轴嘛。 对， 大家想象一下以前比如说皇上用的那个，就太监，我一下子想不起来那个词，包括皇帝宣旨 圣旨 的那种东西，就跟欧美那边的那种卷轴是一样的， 羊皮卷 出来的， 对吧？两端有两个向外撑开这样子一个东西。 那这个其实跟 scroll bar 这个词也是很肯定也是同源的嘛。 对，其实我觉得其实可能那个 scroll bar 这个东西不应该叫滚动条， 或者说我在很久以前的那个计算机相关的这些文章里面、文献里面，我看到它就是叫卷轴的。 啊，对对对，很早以前的确是， 对吧？ 我们也查了一下，就像林阳所说，为什么我们很早以前有些地方是叫卷轴，因为台湾地区对它的翻译的确就叫卷轴 ，screw 吧。 对， 说台湾地区的翻译，我觉得其实也是挺好玩的。台湾人的翻译的思路会跟大陆这边有很大的不一样。 是， 嗯， 是。比如说啊、先不说这些控件东西、 嗯、 我们这边叫 interaction designer、 嗯、 我们叫交互设计师、 嗯、 然后台湾那边他叫 互动设 计 师、嗯、 我第一次听到互动设计师的时候我以为是我的老本行， 就是写 flash mini set 的， 不 是做那个就是那个 后期剪辑的、 哦、好吧。然后再说的远一点，其实交互设计师我觉得这还只是一个可能翻译上的不一样，对吧、 嗯、 差别还并不是特别大，但类似于卷轴这样的意思，我觉得它还有一些很好玩的那种点啊，就是、就比如说游戏， 嗯， 比如说我以前经常喜欢玩的那个游戏家园， 嗯， 它英文叫 Home World、然后都是非常四级词汇的词，对吧？ 是 家世界，然后它就是你那个、中文就叫家园嘛， 对 吧？对，然后台湾你知道叫什么？它叫万箭齐发。 哎呦我操，让我想起刺激1999。 反正就是，它有时候有些会显得有点无厘头，但是。确实他会按照比如说电影啊书啊游戏啊里面的内容，他自己会去做一个， 对，他有时候 二级加工 二次开发，对吧、 嗯、 他有时候的一些译名是会其实跟原名是完全不搭盖的，但是又会让你觉得好像是跟着那个剧情来的，对吧？ 对，反正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那个特别有名的系列恐怖片我们叫电锯惊魂、 嗯、他们叫 原名叫 Saw 对吧、 嗯、对、嗯、 他们叫数据。 哦， 其实都错了，他那个 saw 其实是拼图 ，Jack saw 的那个， 对， 那个拼图嘛， 对，它其实是拼图。你看过剧情的话会知道嘛，他会在尸体的某个部分上，他会切一块像拼图这样的一个、一个伤口在那边嘛。 啊、我们又走偏了，不过这个好像偏的还不远，对吧？我们在偏那个， 我们在说图形的东西是吧？ 怎么翻译？然后，你看我们两个字连谎都圆不起。 接下来说的那个词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那个吓出一身冷汗。 为什么 啊？ 哪个词？ 头脑风暴，脑爆， 脑子爆炸是吧？ 哎， 我们怎么跳跃的这么强啊？刚刚还在说控件呢。 哎，我们就是这样子的嘛，对吧、我们是非线性的。 对， 就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是有一次，我具体不记得了，好像谁叫去开会，对吧？说哎，你一起来吧，去脑爆一下。我说啊，感觉我从来没有想过我的工作是这么危险的一件事情。 说到这个脑爆，可能从我在大学里的时候刚接触到这个词，会觉得哎，好像听起来还挺屌的样子，对吧？但是当步入工作之后，慢慢发现还挺讨厌这样的一种形式的。不管我是去作为一个组织者组织这样的脑爆会，或者说是一个参与者。因为不管我们引入什么样的机制，比如说那个不要去打击别人啊等等常规的这种原则，放哪怕马上去做好，但是往往最后的结果就是脑爆，它是一个非常效率低的这种一种形式。 对，它最终呈现给你的那些结果可能完全不是你想要的，或者说完全用不到。 对， 就是一个走了一个过程，走了一个这样的形式、我理解啊，会出现这样的原因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个组织形式的问题。 嗯， 就说往往说哎，你去参加一下头脑风暴这样的一个这件事情的参与者， 嗯， 有很多并不是本身的这群人，还有很多、很多互不相干的其他职能的人也会一同去去做这个所谓的脑爆。 但这个事情其实就是一个矛盾或者说一个平衡的问题嘛，因为脑爆就是要引入一些不是那么惯性思维的那种东西，那确实是需要一些外来的人输出一些贡献嘛。Anyway 啊，我们今天不深入那个脑爆批斗会了，我们下次可以单开一个专题，什么工作当中你最讨厌的是一种什么形式吗？ 按照我们跳跃性的思维，对吧？我们又要回到控件这个世界。嗯，然后说到这边就要结合一篇文章吧，就是关于关闭按钮是怎么来的这篇文章，我到时候会在那个参考链接里面贴给大家。这个关闭按钮我觉得也是一个看似是一个稀松平常的这种控件，对吧？就是一个按钮上面有一个大叉， 对，你看起来它就是关闭就应该长这样子， 对，你觉得这不是很自然吗？但事实上你去翻一下那个历代的这种操作系统的这个控件库，你会发现尤其是我贴的那篇文章，它会纵向贴了很多历代的各种操作系统，你会发现其实好像还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回事。 是， 我觉得其实可能有两个原因吧，我个人猜测，一方面是说关闭这个概念可能在早期操作系统里就没有这样的，它也没有开或者闭，对吧？然后呢，对于再早期一点的操作系统，尤其是那种从湿的那个年代开始那种东西，对吧？那时候的所谓的 GUI 用户界面的组成部分是什么 ？WIMP 是吧 ？WIMP，W 是那个窗口嘛 ，I 是 icon 嘛 ，M 是 menu 菜单嘛 ，P 那个是 point 就是鼠标指针嘛，对吧？就按钮本来就不是说一个非常最早就作为100%要必须要有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在的，而且呢，很多情况下那个时候也并没有非常强烈的意识说所有的东西都要图形化，都做成那种，比如说做成大叉什么，它有可能有些按钮它直接就写着 close 或者 open 这样的，对吧？就比如说， 我猜也没有那么多功能需要你去关闭，它开着就行了。 而且就恢复到这个图形含义本身的概念，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们 Annual.fm 节目的第一期讨论到说那个日本街头的那种图形问题的时候，我当时也说到嘛，就是其实亚洲人这边我们很多时候那个比如说绿灯红灯都是画了一个人形，对吧？他走或者停，对吧？但是你看美国很多那个红绿灯它上面是写着 walk stop 这种码字上是，对吧？ 非常直观的， 对。而且再加上说大叉本身这个含义可能在东西文化就不一定一样，对，在美国那边填表打勾是大叉的，对吧？ 对， 所以对于美国人民来说，也许这个大叉的对它的停止啊关闭啊这种作用可能对于我们东方人来说没有那么强烈。 是PlayStation 或者说 PS 它手柄， 对对对， 它的这样一个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手柄，其实你玩过 PlayStation 然后美版的游戏跟日版的游戏以及玩过 Xbox 的人可能会对这个理财影响还感想挺深的。 在 PS 这边美版跟日版确定跟取消是完完全全相反的， 对，然后包括 Xbox 里面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他索性把那个PS 用的那种四个图形圆圈方块三角大叉直接改成了那个， 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Xbox 用 XYAB 是从那个土星这边就刚才有讲到嘛，它当时是跟那个世嘉是有关系的嘛。 所以这就跟以前那个，像安卓跟 iOS 他们的因为有一些专利上的冲突，所以导致很多东西做的不一样，其实是有关系的。 对， 对吧？ 对， 就是。大公司他们握着大把大把的专利，然后有专门的法务团队专门在找对方有什么违法的这种东西嘛。 其实也没有这种东西，就是一个习惯，对吧？也没办法说对说错。说到这儿的话，可能用手机的那个历史比较长的一些朋友，他可能还记得，像以前功能机时代的时候，诺基亚跟摩托罗拉他们两家的接听挂断是相反的，对吧？其实现在还有这样的问题，现在在手机虽然都已经是图形化界面了，但是它会有这样一个问题，接听挂断没问题，接听绿色挂断红色，对吧？但是呢确认取消的这样的一个 pop up 的这个窗口上面确认取消的位置是不确定的，每家都不一样，有的在左边，有的在右边。 Windows 跟 Mac 是反的。 然后我每天都会，几乎每天都会做优步。然后优步这边它会有一个小功能说，联系司机嘛。首先先弹一个，你按了联系司机，首先先弹一个优步的弹出窗。上面确认取消，打个比方说，我不记得了，打个比方说是 确认再右，取消再左，然后按了确认之后呢，弹的是 iOS 的那个，就是你是否要打电话，它还有个弹出框， 嗯， 它这里也有确认跟取消，但是是相反的， 嗯， 所以我有时候 很困惑， 经常会按错， 嗯， 对吧？我为了速度快，我是联机的，有时候就按错了， 嗯， 反而弄巧成拙的被关掉了。 非常的多 不过那大家就把本期节目当成是一个音乐鉴赏类的节目了， 当中穿插了一些空间的小故事，对吧？ 那重新介绍啊，欢迎收听本期安妮卫音乐杂志。 指着我们提纲上面下一个内容，他说这什么东西啊， 对，我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饮料的名字， 雪碧图，这个可能做网页比较熟悉的朋友可能才有感想吧，对吧？ 其实我也接触过， 但只说你不知道它叫雪碧图。 对，我以前做那个我也做过系统委托嘛，做给第三方应用做他的那些皮肤的时候，也接触到过，他会把很多小图标什么的去排在一张图上面。 对对对，那这个我也反正也介绍一下背景吧，就以前在我们最早的时候做网页，比如说你要插一个图标，或者说你菜单里面有十个项有十个图标，那最常见的做法当然就是把十个图标给存十张图， 是 每个地方调用一张图， 是 然后可能鼠标悬浮状态再来一张图，那可能有20张图，那这样带来的一个坏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网页的下载过程当中，它其实有一小部分时间是花在数据传输上的，还有一部分时间呢是发生在浏览器端跟服务器端接手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说你传一张图片，它这个过程可能就是说服务器你那边准备好了没有，服务器说好，我准备好了，然后两个人开始传，但传这个东西其实说不定有些图很小嘛，传的速度非常的快，但是呢在开始传传完之后总归跟服务器它要有一些对话，然后当如果你这个文件容量特别大的时候，那你这个两边服务器跟电脑对话的这个时间可以忽略不计，但如果你是一些特别小的图，而且你小图数量又特别多的时候，那你就会发现把有那么多的文件对性能来说是有影响的，当然这只是以前啊，就现在我们的浏览器它在处理这种并发的时候的那种机制跟以前又有一些不一样，详细怎么不一样我也不太清楚，但总的来说现在我们并没有那么多的去关注这些问题了，但在以前可能几年之前当我们去还在说网页重构这个概念的时候，很多人是非常非常多，包括什么那种那个时候最火的那个 YUI 什么的，他都会建议你把网页当中用到那些小图标拼成一张大图，然后最后呢用 CSS 的一些技术 让它只显示这张图里面的某些部分， 嗯， 以这样的一种手段来保证你网站上所有用到的一些小图标啊、小按钮啊等等的这样的东西可以放到同一张图里面，然后这张图可能只要传输一遍、接手一遍就可以了， 嗯， 以节省整个网页的下载时间， 嗯 嗯。但相对来讲，随着我们网速的提高、技术的提升，这部分确实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关注那么多了。而且现在的话，我们也不光用图片了嘛，对吧？像 SVG， 当然 SVG 也有它自己雪碧图的这种制作方法。 嗯， 那就背景介绍完毕，就是说把这种小图拼成一张大图，那这张大图呢，我们一般就叫CSS Sprite Image， 然后 Sprite 又是著名的 可口可乐公司 啊，对不起啊， 来快道歉， 这叫什么道歉？我们一个是我们立场不一样的，著名的饮料公司可口可乐旗下的一款雪碧饮料的英文名字嘛 ，Sprite， 柠檬味饮料。 其实有个毛柠檬味， 对标你家 Seven Up 是吧？ 对。 但是要说回来， 嗯， 我是一个不偏不倚的人， 嗯， 对吧？可口可乐是比百事可乐好喝很多的，但是 雪碧跟 七喜是完全不能比的， 啊， 是完全不能比的。七喜实在是要比雪碧强太多了。 哦，这样的。其实我对七喜跟雪碧都非常无爱，所以我没有什么特别强的感受。然后这个图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就这样的一种把小图变成大图，这种技术呢，其实很早就有了。 嗯， 然后它的应用场景呢是非常古老的。我去搜了一下， 嗯， 就是最早叫 Sprite 这个词呢，是在80年代。 哦，是干嘛的呢？ 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雅达利亚这种品牌还叱咤风云的时候， 做游戏用的， 对， 是吧？ 做游戏用的，然后在那个游戏还是主机版，然后以主机 arcade 为主的那种年代，它也是为了节省空间啊什么的等等各种原因嘛。就这个技术我没有细看，但反正就是他说是在80年代有了这样的一种称法， 嗯， 然后到今天，不是到今天，到后来网页技术开始发展的时候，人们发现，哎，原来以前那个词可以用过来， 嗯， 然后他就觉得挺好的吧， 嗯， 然后 Sprite 又是一些小精灵的意思， 是， 那所以我猜测有可能是说，最早他们游戏里面都是用这种东西去显示一些地图上的那些小东西啊什么的， 嗯， 然后他就把它给叫做 Sprite 这样的一个显示， 嗯， 但这个图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倒来倒去倒了好久了， 嗯， 它到中文语境下面就要变成雪碧图这样的一个万人听不懂这种词了。 刚才你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也中间过程中说了一个术语嘛， 嗯，什么术语？ 牵手或者说握手 啊，对， 对吧？ 嗯， 这个词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形象， 嗯， 然后呢又很生动， 嗯， 也是让我觉得就说那个听完之后会心一笑的这样的一个术语。 嗯，那你打动了，我本来串下面那个词 啊，你串一下， 嗯， 你现在请你硬串 啊，硬串。转不过去啊！前面说的是雪碧图啊， 嗯， 那雪碧图我前面不是说了吗？就是它这个词是打来倒去打了很久，其实已经有一些变味了，但是变得还比较有意思的。但另外有一个词变得比较厉害的词呢，我觉得是 H5， 嗯 啊，这个词是一个黑点很强烈的一个词，对吧？ 嗯， 那为什么有 H5 这种称法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词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悲剧，我觉得 就习惯性的缩写嘛。 不光缩写是悲剧， 嗯， HTML5 这种说法就是悲剧。 嗯，怎么说？ 这要从源头开始说起，就是在 IE6 啊 IE5.5 啊那个时代， 嗯， 其实 HTML 的标准是非常复杂的， 嗯， 就是像现在我们已经进入这个 HTML5 这个时代呢，其实你去看网页的头部基本上就是 doc type， 是非常简单的一句话。但在以前呢，这部分的定义是非常复杂的， 嗯， HTML 的标准有它自己的标准，然后有 XHTML 的标准，有什么的标准， 嗯， 我已经背不清了，但是反正它是很乱的， 嗯， 包括 W3CR 这种组织他们去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也是非常的纠结蛋疼，也速度非常的慢， 嗯， 导致呢就是各种标准都不统一。那后来呢经过非常长期卓绝的斗争呢，HTML5 它的也就 HTML 第五个版本它终于成为了一个标准，然后慢慢的推行开来。然后呢这过程当中其实正好也伴随着乔布斯 想要去说利用 HTML5 它以及其他的一些技术来淘汰 Flash 这种东西，对吧？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生了第一次缩写，就是 HTML5 本身比起之前的那些标准，其实它只是多了一些标签啊，然后给了你一些更多的可以发展的一些留了一些，甚至都说不上接口，只是留了一些标准在那边。 是， 但它如果你纯粹用 HTML5 你去写一个应用是不可能的，因为所有 HTML5 你要把它动起来，你要改变里面的数据什么，其实是靠的还是 JavaScript。但 JavaScript 并不是 HTML5 标准里面的一部分。它只不过就是 HTML5 它自带的那些多了一些标签，比如说多了video 的那种标签啊，多了 audio 的标签啊，多了等等类似这种包括网页的头部啊，叫footer 啊这种东西，就是它定义的东西其实并不包含说整个支撑现在我们这种 web 应用的这种技术。就是说最完整的说法，比如说像乔老这个说法，就是 HTML5 以及其他包括 JavaScript 等之类的新技术的一个发展，对吧？才促成了现在一些副应用的网页副应用的这种诞生。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很多人就把后面那些什么 AJAX 啊什么 JavaScript 啊这种东西都给丢掉了，就说变成 HTML5 了。 对， 那这第一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有点不负责任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这样说起来，其实我想起来，我们以前我刚毕业的时候，对于这种东西，我们是叫副网页，对吧？ 不过网页确实它本来就是这样的，就是它不像说 iOS、安卓，它的发展过程当中是有一个人牵头的。网页的它一直就是非常乱，各浏览器都有自己的标准，所以再往前面到网页重构那个年代，你去会发现。很多人讲我学会的一个技能叫什么 DIV 加 CSS 这个技巧，但是 DIV 加 CSS 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扯的这样一个说法。CSS 是一个可能是一种非常自然化的这种描述网页它里面 样式 的这种语言，非常浅显的，也算不上一种语言吧，样式表嘛。但它总的来说，它体现的是要把网页里面把内容跟样式给分离这样的一个概念。但 DIV 它只是 HTML 里面一个标签的一个名字，只不过在布局当中，我们会反复的用这个标签来做一个承载，做一个容器。你把自己掌握的这个技能，这个网页重构这个事情，简单的说成 DIV 加 CSS， 这其实就是很搞笑的一件事情。 但是对于我们这种不懂的人来说，可能就相对来说比较直观嘛。他说 DIV 加 CSS，那我就知道，跟我们以前， 所以 跟我们以前这种用 table 去布局的，可能就是一个不一样的。 所以这就是一个网页这边的一个网页发展这样的一个问题嘛。就是它的很多叫法是非常混乱的，然后也是没有一个时至今日吧，就很多东西它都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准一个叫法的名称，只不过是因为。百家争鸣的状态，所以导致了各种繁杂的事情在里面。然后说回这个 HTML5 啊，然后后来慢慢的，可能因为 HTML 这个词他妈的念起来又不是那么的容易，对吧？它的全称是什么 ？Hypertext 什么 Markup Language 什么的，是吧？ 我哪知道？ 然后也有翻译成什么 How to Make Love， 对吧？ 哎呦， 后来。它有了个缩写 H5， 但是 H5 这个词后来又被用到了一个更窄的一个领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H5 经常就是指在微信啊以及其他的手机浏览器上做病毒营销的那种小型的 mini set。 对， 然后它的名字就变成 H5， 然后你会发现这一路下来这个名字是一个非常非常变态的现象。所以你去碰到可能正宗的一个前端，你跟他说 H5 这个词，他可能都会觉得有点不爽。当然现在我是比较我个人觉得还是比较能够理解，就索性 H5 这个词就把它滥用到一个只完全不同的一件事情上面，也就算了，对吧？但 anyway， 反正就是我从雪碧图到 H5， 我就想说，真的就是这些术语在业界里面各种人的推动下面，包括懂行的不懂行的人的推动下面，以及大众的一些共同参与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因为文化的差异啊，因为我们使用者的习惯啊，导致它有非常非常多强烈的变形，就跟我们前面说的那些 那些术语一样，就是你当放到今天的语境下面，你都不知道 radio button 这个词是这个为什么这么叫，对不对？ 对，因为大家可能都再看不到这个东西。 对，你看我手我呼应起来 了啊，懂了懂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起了另外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可能是从 H5 的 H 想到的。就 H 嘛， H 在某一些那个绅士的眼里，对吧？H 代表的是那个比如说 H game， 跟闲闲的色色的有关的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为什么这样的类型的东西它叫 H game 呢？ 不然呢？ 我猜是这样子的。 嗯， 因为大家又都知道嘛，这 H game 又叫公口游戏嘛，对吧？公口是我们按中文的念法来念的嘛。其实这两个让个假名嘛，是吧？ 对， 在日文里它就色情的意思嘛。 对， 那我猜就是因为公口那个公就是躺下来的 H 嘛，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听到还有一种说法是说 H game 是 high game 的意思， 是吗？ 的意思。 我还听到一种说法 ，H game 是 happy ending 的意思。 H 实际上来源于一个日文词汇啊，然后我们前面搜了一下，它叫什么 H， 是吧？就有点像 H， 然后这个词的意思是好色的、下流的，所以它就变成了那个。 哦、所以我们之前的这些全都是道听途说，是吧？ 啊，对对对，全部。 但也不一定啊，百度百科对吧？ 有道理， 吉宝乐语来的吧？ 嗯，就像我们今天从反动的翻墙说到了色情，对吧？什么都说了， 是吧？收放自如嘛，是吧？我们再收回来，再讲一个那个常用的导航用的控件，面包屑。 其实我觉得面包屑的发展历程有点像汉堡菜单，汉堡菜单也是，从无到有，有了之后呢，人们觉得哇。好牛逼的东西啊！但是后来随着一些数据的验证啊，随着一些什么样的用户的使用习惯的变迁，大家会发现，哎，其实它没有那么好。 我不觉得，我觉得面包屑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继承到那个小屏幕上面去，但是在比如说 PC 端，桌面端，它还是。 非常有效， 有非常重大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的意义的。它的导航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它的这样一个指向的意义，好像是别的空间没有办法去替代的。 因为我以前看到一个，好像是某个 KOL 的一个意见，他就说，面包屑的存在多少是有一些问题的。它是一个可能那个时代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作品。它跟比如说下拉框它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说你没有办法一下子看到所有的选项，对吧？然后你操作的过程会比较繁琐，然后用户可能心理负担比较强。然后对于面包屑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其实用户并不一定能够特别的知道当前面是哪一个。然后呢，你每一个过程当中的其他的那些内容呢，也你能够看出它的负一级或者它的负极的负极，但是对于其他的整个结构，其实你并没有特别强的感知嘛。 但是它有解决方案吗？ 嗯。 它有比面包屑更好的呈现方案吗？ 只能说这就跟汉堡菜单是一样的，所有这些控件被那么多人批评，被有人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但它依然还是存在的原因就在于它解决了很多问题。 是， 就比如说下拉菜单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替代，就 是 你现在要做一个你在190个国家里面去选一个的菜单，你到时候弄个其他的控件来，对不对？ 对，说回这个词本身，面包屑这个东西，我觉得它背后的这个故事还蛮有意思 啊。对，而且就跟前面那有几个例子挺像的，就它挺传神的。 是，我们也去 在网上考据了一下嘛，对吧？ 嗯， 发现说面包屑这个词呢，它被引申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界面设计界面的这个指代这个导航部分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最早或者说它精神上继承的是那个东西，其实是源自格林童话的。 嗯， 是源自格林童话中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故事，叫糖果屋。大概的故事情节可能就是一个坏心的后妈，她把她木匠老公的两个小孩骗到森林深处，想要去遗弃他们。但是呢，小孩子碰巧就在事先听到了他的这个计划。 嗯， 那当天靠着事先准备好的小石头，沿路呢丢弃做记号。 嗯， 然后顺利的回家了。 嗯， 有了一次当然会有第二次嘛。 嗯， 所以第二次后妈又把他们骗出去了。 嗯， 我就在想，哎，这小孩是蠢的吗？骗过一次为什么又被骗出去？真不知道他是蠢还是聪明。 啊，你继续 对吧。这一次呢，这一次因为没有事先听到， 嗯， 他没有办法准备小石头了。 嗯， 所以他就刚好不知道为什么，好死不死刚好口袋里有一块 面包。嗯， 他就把面包一片片的撕下来，然后靠着这个面包屑撒在地上。 嗯， 想着说我到时候去寻着面包的足迹，面包屑的足迹，对吧。 嗯， 我再找回家去。 嗯， 谁知道对吧。故事就是这样子的，它是会有冲突的，它是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的。 对， 那些面包被森林里面那些贪吃的那些小动物，对吧，杰尼龟啊，小火龙啊，妙蛙种子啊，对吧，还有那个发十万伏特的皮卡丘吃掉了。 大家这个感受一下，这个李阳就是想用真实的案例跟你说明在翻译过程夹带私货是什么意思。你这个 所以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最后那个故事是什么样子的呢？ 最后故事怎么样的呢？ 就是回不了家的两个小朋友，对吧？ 嗯， 他们从此下定决心，戴上了红色的鸭舌帽。 嗯， 背上背包。 嗯， 踏上了被称为宠物小精灵，哦不对，现在叫精灵宝可梦训练家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一去不复返。 故事最后的本来那故事的结局是什么样的？ 本来是说第二次不是迷路了嘛， 嗯， 然后在森林里面他们遇到了一个老巫婆，那个老巫婆吃小孩，然后把他们抓起来了。 嗯， 那个小孩是一男一女嘛，他把那个小男孩关起来了，想养胖了之后吃掉。 嗯， 然后小女孩呢，他逼着他去做苦工。 嗯， 然后小男孩我真不知道他是聪明还是蠢，反正他被抓起来了嘛。然后每次他都会捡一根树枝，因为老巫婆是瞎子，他是用手去摸，去确认那个小男孩长胖没有嘛。 啊， 他就拿着那个树枝给他摸。 嗯， 老婆就想我养了你这么久了，怎么还那么瘦？ 嗯， 那算了吧，我就喝汤吧。 嗯， 老婆就准备出来去把他小男孩煮了吃了，然后就让小女孩说，你给我去烧锅水。 嗯， 我今天要吃你弟弟了。 嗯， 那后来不知道什么，我中间忘记了。 嗯， 太过久远了，就说最后他们好像说是反杀了老巫婆还是怎么样了。 嗯， 然后愉快的回家了嘛。 嗯， 就这样子。 啊， 所以我还有个疑问。 嗯， 说这个面包屑这个东西是精神继承自这个故事的。 嗯， 但是如果这么看起来的话，面包屑是失败了呀，导航失败了，对吧。它为什么不叫小石头呢？ Rock navigation. Let's rock, 对吧。 我们节目又要改名了，现在是那个李阳跟你分享格林童话， 没有李阳跟你分享那个精灵宝可梦的。 好，那个偏的不知道哪去了，我们要回来了。最后一个 Splash。 嗯， 这个 Splash 也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嗯， 也是一个至今为止没有一个很好的就是普世意义的中文译名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其实我另外一个地方我提到的这个， 嗯， 就是可以下期就做这个 啊。好，那不讲了好了。 啊，不讲了不讲 Splash 了。Splash 的故事留到下一期吧，今天就到这边为止了。 插播一条那个紧急消息是吧？ 不是紧急消息吧？其实今天下午群里面正好在讨论嘛，有朋友说今年XDC又开了，然后价格又贵了，那是不是值得去嘛？我个人其实我觉得我的观点很简单嘛，就如果你是觉得想要听听内容的，顺便也跟其他的一些朋友 social 一下的，认识认识人，我觉得这个行业协会你也没有第二，你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嘛。 而且如果钱不用你出的话， 对吧？ 你去就去嘛， 去就去嘛，就哪怕你跟那些人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交换交换名片聊聊天， 对 对 对, 对, 对， 大家讨论一下现在对于设计的这种， 对对对对，你也帮助你认识一下这个龌龊的世界，是不是？ 不要这么说嘛。然后 我说的是这个社会很龌龊 啊，对对对，我理解了，我理解。然后为什么提到？又要提到这个呢，是因为大家懂了，那个去年是不是还是 是敏感时期吗？大家懂了就可以了嘛。 反正因为去年XDC一些事件嘛，导致确实今年他们对于内容的审核也比以前更我觉得更好了一点。最早的时候你也跟我说过嘛，他们反正就是像海大海拉撒网一样的，就是 对。 找到一个人就发个邮件说来不来那个 对 那个对吧？ 对， 然后当中也缺乏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审核机制。然后在今年呢，它确实审的比较严。然后我也是遭受了一个人生比较大的一个挫折，对吧？然后就是被XDC给拒了。 不知道是该说幸运呢，还是不幸，是吧？ 反正我觉得我以后又多了一个title。 哎，我最近学到了一个新的词， 什么词？ 叫斜杠青年， 什么意思？ 就是那种名字后面有很多抬头的，他是拿斜杠去那个分割的吗？ 我觉得我笑不是因为那个分割，是因为两个事情笑。 哎， 第一件事情，你他妈的没注意到我们的官网上我们两个人的头像全是斜杠吗？ 我就想说这个呀， 我他妈专门。CS 里面把定位这个斜杠我还做过处理了呢，透明度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它的那个留白的值在不同的那个分辨率下是不一样的呢。我们是一个非常考究的那个斜杠。 对对对对。 然后第二个我想笑的原因是说，你在跟我说斜杠青年后不知道什么意思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斜杠青年是程序员吗？因为程序员很多程序员里面他的注释是有两个斜杠的注释掉的。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好像节奏不是很好，就是我们两个人都在自嗨，这种点如果你 get 不到的话，你听着会很尴尬。 没关系，反正你尴尬我们看不见， 看不见不要紧，人家以后不听了怎么办？觉得这样人很傻，你就在那边自嗨也不知道嗨点什么。anyway 说完了那个 one more thing 对吧？然后我们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可以通过邮箱 hello@anyway.fm 以及在微博、推特上搜索 anyway.fm 找到我们。同样，你也可以订阅我们新推出的安妮卫邮报。订阅 不新了，这个新我们可以到时候去掉。 同样，你也可以订阅我们近期推出的安妮卫邮报。订阅地址请见官网头部链接。哦，我们官网改版了是吧？虽然改版了，那链接还是在头部的，应该 没有在头部。 哦，难道我没说过？我们努力的目标是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为了得到更好的体验，我们比较推荐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当然，你也可以在网易云音乐、荔枝 FM、喜马拉雅 FM 上搜索 anyway.fm。哦，对了，最近又回那个企鹅 FM 了，对吧？ 哎，对对对，是的， 所以也可以在企鹅 FM 上搜索。anyway.fm 或者设计杂谈找到我们，同样欢迎访问我们的官网，以方便浏览每一期节目内容提及的参考链接并参与讨论。 好，拜拜。 拜拜。 哎，个 bullet 难道是因为以前的弹丸就是圆的吗？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你喜欢看西部片吗？衣服子，棒棒棒棒棒，讲过的就是咚咚咚咚咚，好记得咚。 啊。